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英文原版音乐剧《芝加哥》将于今天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充满叙事性和情感起伏的音乐与剧情和人物形象完美融合的舞蹈，还有非常调皮的乐队指挥一起，构成了这部风靡全球的音乐剧作品。人艺话剧《小井胡同》本周五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故事讲述了生活在北京南城小井胡同当中的几十个普通市民，从解放前到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这30多年里的命运变迁。本周六，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将登台国家大剧。这支乐团有一个乐迷们更为熟悉的名字，柏林交响乐团。他们将在美国指挥大师劳伦斯·福斯特的率领下，携手中国小提琴家宁峰，带来致勃拉姆斯专场音乐会。本周六日，北欧地区最大的舞蹈团哥德堡歌剧院舞蹈团将在国家大剧为观众带来2部现代舞佳作《智者》和《黑色未命名》，以偶像和偶像的破碎为主题，展现现代舞艺术的无穷魅力。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从本月15号开始，将国家组织谈判的阿扎包干等17种抗癌药品全部纳入本市医保报销范围，并同时将以上药品纳入门诊特殊病报销范围。届时参保人员都可以持卡实时结算。加上之前已纳入的抗癌药，共有35种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物纳入本市医保报销范围。本市土地市场昨天成交了3宗住宅用地，土地面积约10公顷，建筑规模约28万平方米，都采用现房价净地价的交易方式。其中2宗地块相邻，都位于朝阳区崔各庄乡，另一宗用地位于石景山区古城南街东侧。昨天东城区学院制改革工作推进会暨优秀课例展示活动在史家小学举行，目前东城区已经有430多门学院制课程供学生选择，在小学实现课程全覆盖，上学年服务学生超过20万人次。在此基础上，新成立的青少年媒介素养学院继续丰富区域课程，引领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昨天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截止到昨天下午，共有1338737人提交报名申请，其中1230000多人通过招录机关的审核，过审人数较去年同期低了10万左右，平均竞争比高达85:1，远高于去年的58:1，53个职位无人报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智能门锁消费提示说，经风险监测发现，搭载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的智能门锁安全风险较高，建议消费者尽量不使用或关闭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首先为您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市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入夜之后随着气温的降低，南部地区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北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出行。另外呢，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2018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正在进行当中，在音乐周期间将会联手多组音乐人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其中套马杆的演唱者乌兰图雅也将加盟本届音乐周，届时将会在保利剧院举办花开四季演唱会北京站，为京城的百姓带来一场视听盛宴。今晚演艺群英会更多音乐周看点一网打尽。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并且我们还为大家请来了乌兰图雅老师。首先欢迎一下乌兰图雅老师，你好。 你好，大帅您好，然后听众的朋友大家好。哎，乌兰图雅，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请到了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的负责人李丹李总，你好，李总。 哎，你好，大帅，那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 哎。这个李总也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的老朋友了啊，每次来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活动。那像这一次是叫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这届音乐周我们说已经是第几届？第四届了吧？ 2018年第四届。 哇，我其实特别想替很多可能第一次接触这个流行音乐周的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流行音乐周，什么是流行音乐？你们在流行音乐周当中会带来哪些音乐？摇滚有吗？ 有。 古典音乐有吗？ 有。 这都在流行音乐周里吗？ 我还是民族的 啊，对，还有民族音乐的。 流行。哎， 但是您吧，您已经被称为叫做新民歌的这个叫创作者了，对，所以您出现在流行音乐当中，我们一点都不稀奇了。 不稀奇。 对，所以那个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一届流行音乐周的一个大体情况，好不好？ 是这样，就是2018年的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呢，也得到了北京市的一些相关支持，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我们这次的流行音乐周呢，将举办16场活动，从9月28日的开幕，历时将会有2个月的时间。开幕演出呢，是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日本国宝级的这个音乐大师之称的古村新司，他阔别北京10年，来到中国举办他第38年的星北京演唱会。 这个我相信啊，那个就是大家。有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古村新司这个名字，可能还觉得有点模糊，但是有一首歌的旋律啊，就没我多期待那你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哎呀，一看那乌兰老师也会唱这首歌， 这个旋律 的确真的是这首旋律在出现在非诚勿扰当中，因为也是因为这个电影啊，让这很多人熟知了这首歌，所以 谷村新司老师亲自来到了北京， 对， 然后 阔别十年，登陆北京这个演艺舞台，然后重新为我们的这个北京市民重新演绎了这首《星》。 哦， 当时在台下也是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嗯， 然后也有很多人跟着一起合唱。这个现场那个场面真让我们感觉到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对对对对对，他的那种音乐可能是，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起当时就像电影当中的画面一样。一群朋友在一起啊，所以阔别十年再一次在北京唱响，那这是等于说是我们的开幕活动。 对，这是我们的开幕演出。 嗯嗯嗯。 那第二场呢，也是我们邀请了这个瑞典的国宝级的吉他大师英格威。那么我觉得对于吉他爱好者来说，英格威的确是大神级的人物的存在。当时他的中国行呢，是我们在北京和上海给他举办了一个三场的一个专场的一个音乐会。底下的这个观众就为之疯狂啊，简直了，这也让我的确是大开眼界。 就是有近距离就是观察到了这个吉他大师的这个 这种 技艺哈，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包括这个现场的这个台风啊和演绎的这个风格，都让我们叹为观止。 这都是已经演完了的吧？ 对，这两场是我们已经结束的一个活动。 你应该早来嘛， 是 但是没关系， 还有没演的， 还有没演的，后面还有更精彩的，一会儿就说到了啊。来，还有。 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涂鸦老师，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重点， 哎、 这个涂鸦老师11月4号在保利剧院的这个 还有两 天， 四季，对对，还有几天， 个人专场演唱会， 还有三天。涂鸦老师来介绍介绍吧，这次专场演唱会，而且我知道，其实这场演唱会只是你全国巡演的一个开始吧。 这是 一个北京站，一站， 对，2018年的北京站，已经我们巡演了，其实是在16， 在中国境内， 中国境内已经有 将近有40场，就2年的时间。 对对对对，我们合作已经有2年，2年差不多有40场，在40场，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合作，我们两方的，还有其他方的，我们基本上有近100场了，近100场。但今年我们2018年是一共巡演是跟保利是16场，北京站是我们最后一场，11月4号。 这应该是叫收官之作了。 对，2018年的收官。 嗯， 11月4号，很期待跟我们北京的观众朋友见面。 对，这样我觉得说再多呢，都这个怎么说呢，都不如直接听乌兰托娅老师的歌，来的带劲啊。所以我相信，一提到乌兰托娅老师，大家都肯定是最想听到的就是他的这一首歌。当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也一定会跟着合唱吧。 好呀。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面向远方，给我一只雄鹰，一个威武的汉子，给我一个套马杆攥在他手上，给我一片白云，一朵洁白的想象，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百花香，给我一个眼神，热浪滚烫。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你的心还和大地一样宽广。 哎呀，现在有多少人在收音机前随着节奏在摇摆啊？这首歌简直是太火了，而且尤其是短视频的兴起，很多就是这首歌也成了很多短视频的这个 搞笑的片段， 对对对对，创作的片段都被网友玩坏了啊！生气宝，吴老师，老师 给大家带来这种快乐，我觉得是。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啊！哎，其实这首歌是当时有什么创作背景吗？这个 怎么创作出来的这样一首？ 其实它就是根据我们草原上的一个，就是牧民经常这个使用的这种生活中的用具 啊、 创作的这种题材。所以它特别有画面感， 哦、 套马杆，然后它有3到5米长的套马，因为它是套马的一工具嘛， 嗯、 啊，而且飞驰而过的这种套马的汉子拿着套马杆去套这个头马， 哦、 所以它就非常的有力度，然后它一定会是威武雄壮，才能摆那么长，还有那么有那个能甩出去， 嗯、 所以这样的画面或者这样的一个这种你这种这个草原上的汉子会经常能够打动这种女孩的芳心， 嗯、 所以这个是他借这个套马。马杆来表述的是我们草原上的青年男女的这种互相的爱慕的这种情感的表达啊，其实中心思想还是爱情的作品、 嗯、对，而且他这首歌曲的这个节奏啊，包括那种您刚才说的这种画面感啊，一下子就是真的是风靡这个大江南北，火遍大江南北， 写的特别好，我要融化在你宽阔的胸怀里胸膛里，这就是特别有生活的那种， 对对对对，哎，其实这一次的我们的您的这个巡演北京站，我们看知道叫花开四季是吧、 嗯、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名字啊、 我觉得这可能由来已久， 嗯， 上学的时候我们是中央民族大学，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 啊，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经常勤工俭学啊，然后在社会上经常演出啊那些， 嗯， 就是像你这样的主持人经常介绍歌手嘉宾的时候，他会有让给他美化一下 啊， 就是下面有请什么什么王子啊、什么什么来给我们演唱、一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可能主持人就来蒙古如此花蒙古如此花乌兰度呀，那时候也小嘛、比现在要小，然后就是一直在很多人就这样叫 蒙古之花、 蒙古族之花， 嗯， 后期我们真正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走上职业歌手的道路以后，公司也考虑很多这种名头啊，像这个德老师是草原的夜莺啊，什么都有请，对、他们也考虑到，我觉得还是这样沿用这个之前的这种比较这个 就大家熟知的对您 的 称呼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母亲她是画国花，就是画那个牡丹，所以就跟花好像有一种不解之缘 哦、 还有就是从小在这个草原上，我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经常回忆起我儿时的时候跟我的这个兄弟姐妹一起在草原上玩耍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觉得外界有更多的对比，因为没有电视，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这么发达这媒体啊、然后就觉得躺在那个草原上哈，闻着那个草香，闻着那个花香，那种味道，那种情景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头出现，所以这无意识当中这个花跟女孩之间有一种好像是本身女孩就喜欢花，所以我觉得作为职业歌手有演唱会是自己一个每个歌手的心愿，当我想创立这种演唱会的时候，我想这品牌叫什么名字呢，就想着跟花有关系吧，然后这些素材肯定是来自草原上的作品，也是我的代表作，很多老百姓喜欢的，一个叫花开四季，一个是跟花有不解之缘，另一个就是一种寓意，希望自己的艺术这种就像花永远绽放， 嗯， 这种非常美好的寓意，其实 哦，哎，其实我特别我特别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特别有画面感，就是一个小姑娘啊躺在那个花丛当中，然后幻想着未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梦想着说哎呀我要将来成为一个歌星该多好， 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歌星啊什么艺术，就是觉得这个唱歌会给我带来无限的这种快乐，内心会觉得 您多大的时候就觉得展现出歌唱的这个 几岁吧，就会说话以后就学的第一首歌还不是草原的歌曲，就是泉水叮咚泉水叮咚、这个因为母亲那个年代人经常听到这样内地的这种歌曲、而且小孩在刚会说话的时候他会叮咚叮咚，他会非常敏感，所以这其实是我第一首对我印象特别深的、然后就开始，因为家里头有我大姨也是从事这个音乐教育的、所以我可能比其他草原上那些孩子们可能有一些 更多的机会， 对，得天独厚的一种音乐上的一种 培养， 这个学习的一个那个机会吧。 嗯，好的，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如果您想要这个现场聆听这个乌兰托娅老师为您唱响套马杆的话，欢迎您在11月4号走进保利剧院啊。哎，这 19:30， 19:30，哎，是演几场？我们在北京演多长时间啊？就演。 对，北京是这一场。北京2018年是保利院线是这一站、啊， 就只有这一场。 对对，明年我们还会 啊，明年还会再杀回来的是吧？ 那必须的啊。 好，那这样我们这个窝囊童谣老师的这个演唱会啊，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跟大家介绍。我们还是请李总接着跟我们说。那刚才说到了这一场活动啊，是窝囊童谣老师这场活动是其中的一场特别大的活动，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活动？ 其实我们每一场活动都各具一个特色。 嗯， 那么下一场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民间音乐和这个现代音乐的一个融合，而且它是一个西北民谣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融合，成军23年的野孩子乐队，北京演唱会，在北展剧场。11月23号，就是在涂鸦老师这场演唱会的后面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火，这个也是相信有很多人都带着很多人回忆的这样一个乐队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欣赏这种风格的。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号称就是我们正能量歌手这个暖派歌手平安。 平安好朋友。 对对对啊。 光头。 对，是那个唱。我爱你， 老笑呵， 哎呀，老笑呵，就是你一看到他就感觉很暖，而且就这一看这个人就感觉特正的一个人， 对，很好，特别好， 很多都是这种正能量的这个歌 啊， 特别的朗朗上口，而且 对对对， 也是11月24号是在北展剧场， 11月24号在北展啊， 对对对，然后我们下面一场呢，其实是一个摇滚的一个风格了 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打扰一下这个乐队和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杀手锏乐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演出，在11月25号在北展剧场，以摇滚为展现音乐的风格。 这是这个刚才说到了，你看各种风格的，有我们这个叫民族风格的哈，民族风的，还有这个平安的这个流行歌手的，还有叫西北民谣的。还有摇滚的，对吧？还有什么样子的啊？ 然后下面呢，也是我们就是今年的11月16号，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的这个唱作词人这个崔树，他的一个作品音乐会，也是以这个民谣为主要的风格，以及11月23号在国图剧场的这个剧场民谣季，我们也会有一些新生代的这个民谣歌手，给他们一个展现的一个平台。 新生代的民谣歌手都有谁？我特喜欢，我最喜欢的是民谣，这我可能上年纪了，听不了摇滚，一听闹得好太 容易。具体的呢，可以邀请您到现场进行揭秘。 哦， 有很多邀请一些神秘的嘉宾啊，等等的。 哇，喜欢民谣的朋友啊，到时候可以憋着去看一下，哪一天啊？ 在11月16号和11月23号， 啊， 在国图艺术中心。 11月23号和16号啊， 对， 这两天，好， 两场。剩下的就是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公益的演出。那从今天开始的开幕，一直到11月4号这个周末，我们在这个水立方4层的这个溢水空间，我们有一个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的一个公益展览，为期4天，同时也有一个摇摆鱼乐队和原声乐队，这是一个吉他和萨克斯的二重奏，他们带来的是爵士风格的公益音乐会。这几场演出呢，都是我们向北京市民免费开放的。 真好 哦，这个真的是，然后大家就又可以那个怎么说呢，近距离的接受这些艺术的熏陶了。 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去感受这个音乐的魅力。另外两场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11月份会在东城区和西城区的两所校园举办这个流行音乐走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讲座，是想跟这个在校的这个老师还有学生一起探讨这个流行音乐的形式风格以及未来的发展，做近距离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您看，这就是刚才像窝囊老师说的啊，您是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接受到音乐的教育，还有熏陶，然后就最后成了您的这个职业啊，而且一路一路走过来。所以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让更多的喜欢音乐的初中生，他能够发掘自己的梦想。 对，有的时候其实人他需要一些机会能够挖掘到自己的潜能，需要外界的给他这样的平台跟机会。所以北京国际这个流行周真的是首先给这个喜欢音乐的，给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们，可能近距离就接触的，也会打开很多这种像你说的这种小孩子啊，青少年这样的一个给他们挖掘机会的内心的这种喜欢音乐细胞的这样的一个 机会，真的是不错。那这样吧， 风格多样， 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用

就是不局限于这个一个名字啊，或者是一个周啊，这样一个时间上给予人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就像音乐似的，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去有一些延展 啊， 是这样。 所以其实刚才上半时段已经介绍了很多的精彩的活动啊，比如说这个会有先说会有两场免费向这个我们的观众来进行开放的两场活动，是哪一场？是 有一个展览和五个音乐会 啊， 会免费的向北京市民开放， 哦， 就是在水立方我们的这个水滴剧场四层的水滴剧场，我们有一个听世界的声音公益展览，同时我们有一个摇摆鱼的一个乐队的一个音乐会，里边有主唱，然后也有现场的一个伴奏，另外呢还有就是原声乐队，它是一个吉他加萨克斯的一个二重奏，这样的呢，这两场这五场呢都是以爵士为一个主要的风格。 好，到时候会向免费向大家来开放啊。 这是3号到4号。 3号到4号。哎，像这些，就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详细的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的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平台可以关注的吗？ 可以啊，可以就是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西肯皮雅啊。 西肯皮雅。 对，西肯皮雅。 那你西东西的西？ 希望的西。 哦，希望的西。 肯定的肯。 肯定的肯。 琵琶的琵， 哦，琵琶的琵， 文雅的雅， 文雅的雅。老板起这名的时候，当时就是千万别让人记住他。西肯皮雅，西肯皮雅，大家记住了啊！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活动的一些更多的详情。 而且我们还可以以优惠的形式进行购票。 哦，好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乌兰托娅老师，也是因为在11月4号他的这个演唱会将会登场了，那我们也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咱们演唱会的一些情况，好不好？我们分为这个咱们的演唱会有什么样子的安排设计？ 花开四季是我们自己创办的流行民族的演唱会的品牌。那么其实所有的音乐基本上都是我的代表作，很多朋友都熟悉的广为传唱的一些作品，像套马杆刚才播的 《 火辣辣的情歌》，站在草原望北京，我的蒙古马，送你一首吉祥的歌， 哦， 凤凰飞，草原情哥哥，这是在我的这个发行了现在目前来有300多首作品里头，可能有这些作品能够老百姓都能够音乐起来都能唱的这样的，还有这个方唱这个草原上的经典的一些作品，包括天边，因为之前也是我的师父布仁巴雅尔不幸的去世，我们也会缅怀他，所以在这里头也有一首作品啊，就是也是给我们的老师送行的一首作品，天边也会演唱啊，所以在剧院里头，保利剧院里头，我们这种演出的方式可能是更加艺术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视觉上，我们这 LED 的包装上也是每一个视频跟我的歌曲都是环环相扣的， 就是在舞美设计上也做了特别的设计， 对，然后这个乐队上我们也是都是业内都是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些乐队的老师啊，乐手们邀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来合作的，音乐总监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前辈，音乐总监郝松老师，所以这个从音乐的质量上我们是严格把关的，虽然作品是广为传唱朗朗上口的，但是品质上我们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得到满足，现场的满足跟电视上播出跟收音者比如播出它还是有不同的那种互动感， 对 啊，近距离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听音乐会和就是你真的在手机上或者是在比如说在电台里啊，你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歌曲的感觉和听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因为现场的观众你站在这舞台的中间，你会捕捉到每个观众的眼神，你会音乐随着那个一响起的时候，他们会跟着你一起来互动欢腾，你也从他们的眼神里头能得到这个音乐给他们来带来的快感，反而能够激发起你内心的这种表现的那种欲望更加的完善，那么等到情绪非常那个什么时候，也许大家一起合唱啊，一起来互动，我觉得那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时刻。 对，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乌兰老师，您是一个从小就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人来疯的人嘛，就是属于人越多你越兴奋的人嘛，你小的时候性格是什么样的？ 我小的时候就像男孩似的，因为我是因为现在的大了嘛，稍微留长发了，原来都是一直是短发，就性格就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要叫假小子，性格比较开朗 所以说就是从来没有怯场的这个概念，在我的这个 在你的概念里就没有怯场。 因为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上台会怯场、会紧张，因为有的人确实是非常好，然后一上台他就紧张， 对， 这特别的遗憾。 所以您就没怯过场。 可能第一个是跟性格有关系，第二个可能从小就是家里一来人，因为我们蒙古族这种性格，这种来就是好客的方式，就是一有来客人就会让你唱歌，然后你也喜欢表现，所以在这个几岁的时候，很多家里人来客人，你就虽然不是正式的舞台，其实你也有表现的那种表演的那种小小的经验跟心理素质，所以越大型的晚会我反而越镇定，就是思路特别清晰，就是你这个脑子是非常要一定要清晰的，站在舞台中的演员，不能因为这观众的这种特别的热情而去 乱了自己的节奏， 乱了自己的阵脚。但是呢，你还得是非常这种亢奋跟兴奋当中来把握好自己的，把握自己。这个是可能是需要这个。不停的或者不断的在舞台中总结经验吧，因为我们也确实是这个确实也是很多年的舞台， 对 是老演员那种感觉， 很多年这个积攒下来的舞台经验， 而且就是一场一场真的是这种这真枪实弹的这演下来的，确实是锻炼演员。 您去了，就是每年都会做一个，就像这种全国巡演啊，这个哪个地方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我觉得特别多，每站都有特别感动的这种事啊，或者人啊，或者是物啊，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这种记忆。你像我的音乐里头，可能动感的律动多一些，所以我的这观众群体呢，可能有中老年或者老年人会喜欢一些，因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外面打拼的这种，就是在外面去工作的这种青年的孩子们子女们，会有一些留守的这种老年人，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的空虚的时候，正好我的歌曲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满足和慰藉，所以很多人就跟着我的音乐走到了户外去跳广场舞， 对 刚开始前几年会有各种声音，包括你广场舞的音乐会不会， 对，就会觉得是不是你的音乐都 有点土啊，有点 low 啊，但是我其实觉得歌手他是有使命跟社会责任感的，我希望我的音乐给大家带来开心快乐的时候，能让更多人能够健康，所以我就希望自己音乐能够有功能性，那么在我的演唱会里头可能就会有像这样的一帮群体，然后走到哪儿他们就会跟着来，第一个他们有时间，第二个呢他们就是看我的音乐给他们带来快乐，他会觉得很充实这样生活。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有一些孩子们就是像一些身体上疾病的这些，包括身体上的这个都坐着轮椅的，我们飞到哪个城市演出，他父母也是跟着他去到那边去，就让我很感动，就觉得自己的音乐确实是给大人带来精神上的这种安慰，我觉得这种价值观能够体现出，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其实不是哪个城市给予你更多的，是你的这些歌迷反过来给你了很多的感动，然后让你更加的去努力创作更多的优秀的作品。 在这些您在创作这么多的这个乐曲当中，有哪些歌就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比较有故事的，给我们分享几首吗？或者不管是比较难或者琢磨起来费了很大的劲也好，或者是创作起来它的灵感的来源也好，哪些是比较有故事的？ 基本上我的作品像作词老师给我们小样以后，我基本上看完以后，我们都会跟他反复的这种就打磨因为我们还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好看似好像朗朗上口，但是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是我们这个整个团队里头共同的一个结晶包括站在草原望北京刚开始这个雏形给了我们的时候，那个词我们觉得有很多就是还是 需要修改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们还是反复的跟这个当时他是比较年轻的这样的青年的音乐制作人音乐人张天赋也是吉林的所以我们反反复复跟他进行这种修改，当然他们也非常尊重我歌手第二度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他们还是非常 非常尊重我的。 嗯， 包括曲也是。 嗯，好，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听一听这首《站 在 草 原 望 北 京》，一起听。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乌兰托娅老师的《站在草原望北京》。然后今天晚上乌兰托娅老师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再一次请出两位老师。你好，乌兰托娅老师。 大家好，我是乌兰托娅。 哎，欢迎李总啊。 这个李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乌兰托娅老师的这场演唱会，也是属于我们的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的一项活动，一系列活动之一。那刚才聊到说这个今年的音乐周啊，元素特别的多啊、元素特别的多，还有哪些看点是咱们这一届音乐周是特别突出的啊、再给我们说一下。 我们这届音乐周呢，就是我们加大了我们这个音乐周，我们作为这个原创方的这个公益性的一个元素。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向市民开放的这个五场音乐会和一个展览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公益音乐走进校园，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也和这个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及水立方青少年成长中心全程为我们的这个小天使们、为我们的学生们，在我们的所有演出都提供免费的公益票，而且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演出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会设立这个劝募的一个平台、为我们这个学校去募捐音乐教室。 你们想要在未来在很多学校打造音乐教室是吧？ 对，因为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学校的都在建这个音乐教室、其实一个是音乐教育的一个普及呀、还有这个文化艺术的一个熏陶、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借助我们流行音乐周这16场活动的一个平台、能够为这项事业添砖加瓦。 哎呀，这个我说，哎，这个太好了，因为我有的时候啊，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经常觉得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好音乐。就是尤其是看到人家就会个乐器的呀，会个这个唱歌唱的特别好的， 小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啊， 真的是 没有这个环境， 没有这个环境， 没有这个环境。 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如果有一个音乐教室，然后呢有一个这样的音乐大环境，能够让我们 成长起来啊， 那会不？其实你不一定从事专业， 对对对 对， 就你哪怕平时就是一个音乐一个修养都好， 对他你会很快乐 啊， 快乐在那成长里， 真是。而且现在你也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网上现在很多的红人都是什么一群人兄弟们几个凑在一起在桌子上拍着一起喝着唱首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让人羡慕。每次看到那儿我就想，我当年学校为什么没有音乐，就是好好教我音乐。当然开玩笑，所以你们的这样公益活动啊，会这个慢慢的去铺开。 对对对，我们会持续性的去做，就是不断的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做多样性的音乐、去为北京市民奉献这样的一个音乐演出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希望能有一个传承、那么就是为我们的这些现在的青少年以及下一代等等的，我们去把这个音乐从根基上去把它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从音乐教室这样的一个硬件环境上去想办法做这样的一个传承和发展。 其实说到公益活动，乌兰托娅老师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公益行动。 对对，我出道一直到现在，就是我的演艺事业跟公益是，就并驾齐驱的一直在。 您主要是做在哪些方面的？ 我是关注留守儿童跟这种特殊的这个孩子们更多一些。因为我们经常是去一些慰问的时候的演出的时候，我看的那些孩子们看，因为我的歌曲快嘛。开心，小孩也喜欢。我也到这些就是边疆啊，或者是这个一些那种山区里的时候，我看着那些小孩子看着我那种喜欢那种渴望的神情，我觉得仿佛就看到我们小时候的自己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今年也是在我的老家内蒙阿尔山，也是我从那边走出来，就是捐了一个图书室。还有湖北的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也捐了一个图书室。就希望更就把我们北京这些好的图书邮寄到老家去，让这些小孩子们能够很早或者像你说很小的时候能够接受外面的这种知识。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比较封闭，那个时候就是只能就收到这个一个广播电台长大以后才能看到这一个中央电台还是一套的。所以说只是可能条件好的可能就是自己家里头有这个搞艺术的。所以不一搞艺术不能仅仅是艺术，还有文学各方面的修养， 对对对， 更加的全面嘛。所以说我们成长或者现在有一些条件，希望能够帮助更多这样的孩子们成长。 真好，真的是。 然后我们还写了一个山里的孩子，也是给这个留守儿童的这个 山里的孩子这首歌是吗？ 对对，有一首歌是专门给留守儿童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哎呀，我这个可能今天我看看 还真 没有这首歌啊。哎，您能现场跟我们来两句吗？好吧，这样不难为乌兰托娅老师了。哎，您这个我听说你今天来也是 是刚刚从排练场过来的是吧？ 对， 还在排练。 对，我们下午首先是第一个参加这个对发布会，我们北京国际流行周的这样新闻的发布会，同时也是我四号演唱会的一个发布会，然后发布会完了以后，我们是下午的乐队的合排和排练。晚上就到您这儿来做客。 哎呦，真的是辛苦啊！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请到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同样也是希望大家，第一呢，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如果想要了解这些更多的活动的详情，比如说你想要喜欢摇滚的、喜欢民谣的，你想要去看到这些演出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 希望的 希。 肯定的 肯，西肯琵琶 的 琵， 文雅 的雅，西肯琵雅，哎，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哎，你可以挑战一下自己搜微信公众号的能力啊。对，然后那个你搜到它以后，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内容。当然，比较好记的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11月4号乌兰托娅老师的 哎 花开四季演唱会啊。然后呢，哎哦，我听说还有那个演唱会后还有粉丝的这个福利，对不对？ 对，我们还有个签售会 哦， 每场都会有签售会 哦， 对， 零距离的 近距离 接触到托娅老师， 对对对，可以和托娅老师的近距离交流一下啊。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其实刚才托娅老师也说了啊，他为了孩子们做了那么多的这个那么多的事情，我们希望走出更多的这叫阿尔山的姑娘，好吧？我们就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歌曲啊，来自乌兰托娅老师的《阿尔山的姑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的，在这首阿尔山的姑娘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眼睛眨呀眨，把冰雪融化，阿尔山的姑娘美如画，飘飘的长发诉说着情话，共饮一杯奶茶，同看天边月牙，就算是海角天涯也把我牵挂，阿尔山的姑娘美如画，灿烂的笑容映红了彩霞， 阿尔山的姑娘，骄傲的花蕊，多少男儿迷醉，和你共饮一杯。阿尔山的姑娘，柔情似水，我的青山骏马，永远伴你追随。阿尔山的姑娘，你触进我心扉，我要化蝶双飞，今生与你依偎。 双十一怎么越花越省钱？ 来全包圆呗，这家具升级的进口白橡木头等舱功能沙发。 双十一怎么越买越开心？ 来全包圆呗，这大礼送的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 双十一怎么淘货没遗憾？ 来全包圆呗，这产品全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全都含了。 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装饰，双十一特惠名额只有99个啊！ 打4006668866开抢啦！ 40066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爸爸，我也按照你的样子做。 言传 身教， 家风传承从言传身教开始。 第三届爸妈教我这样做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开始了， 活动参与请添加首都精神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